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，我们都会在《听听糖耳朵》里陪着你。 嗯，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、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嗯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《听听糖耳朵》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大卫麦基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高颖倩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森林鱼、黄河出版传媒集团、阳光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魔法师 Merrick 宠物大盗。魔法师 Merrick 穿着画满星星的大袍子，戴着高高的尖尖的魔法师帽子。他是国王王宫里的魔法师。这一天，魔法师 Merrick 正在和他的表弟，他的表弟也是一位魔法师，他的名字叫古仔。他们俩正在小岛上度假。古仔可是个高级魔法师，他住的这座小岛上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动物，比如说满脸是毛毛却长着像牛一样的脚的狮子，比如说长了四个耳朵的猫咪，比如说浑身都是点点看不出是狗还是老鼠的动物。魔法师 Merrick想要在这里挑一件礼物给国王带回去。古仔说， 我正好有一只小宠物，毛发卷卷的，鼻子长长的，名字叫特伦，它很有趣，你不如把它带回去当成宠物送给国王吧。 Merrick 高兴地说， 哦，这太好了。 这个叫特伦的小家伙是粉红色的，浑身长满了长长的毛，不过他的鼻子长得有点像只小猪，但是他还是一只可爱的小宠物。于是魔法师 Merrick 就把这只小动物带回到了国王的宫殿里。国王收到 Merrick 的礼物真是高兴得不得了。这里的人们喜欢养一些不常见的宠物，不过大多数还是小猫小狗，从来还没有人养过长鼻子的宠物呢。特伦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从早到晚都和国王待在一块儿。可是没多久，这个王国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一些人的宠物竟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失踪了。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连连大叫， 哦，天哪，天哪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。 他一边大叫着，一边还在给他亲爱的小宠物特伦喂食物呢。第二天又有人来报告，又有一些宠物不见了。 国王说，这下是大事不好，看来我得想想办法。 他躲在树后面，他的小宠物特伦也躲在树后面，他有点害怕。第三天，消失的宠物更多了，有更多的人拿着空了的链子、空了的盘子、空了的笼子来找国王。国王大叫一声， 肯定有一个专门偷宠物的贼，大家要好好的看管自己的宠物，到了晚上把他们都锁起来。 这天晚上，国王自己也牢牢地看着特伦，他把宫殿的大门锁得严严实实的，还让卫兵站在门里面为他站岗。 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天亮以后城里所有的宠物都不见了，也包括国王最喜欢的特伦。国王叫来了魔法师迈瑞克，十分伤心地对他说： 我可怜的特伦啊，赶快去找他，我把所有的宠物都找回来，不然你就别想在皇宫里当魔法师了。 迈瑞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他刚关上门，一团烟雾古仔就出现了。原来古仔的岛上的所有的宠物也都不见了。迈瑞克赶紧告诉他，城里的宠物们也都不见了。古仔听了以后很吃惊，他张大了嘴巴，瞪圆了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。 迈瑞克和古仔商量了一下，他们决定要分头去找那些失踪的宠物，有了消息之后再碰头。于是他们走出高高的城墙，然后施展魔法，像两只火箭一样就朝不同的方向发射了出去。迈瑞克先去了山顶上，这什么都没有。古仔跑到了悬崖那里，也什么都没有。然后迈瑞克进到了森林里，古仔去了一堆破房子里，但还是什么都没有。迈瑞克问了一些居民，古仔还问了钓鱼的人，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迈瑞克和古仔跑遍了整个王国，可是连一只宠物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唉，差不多到了喝下午茶的时候，迈瑞克又施展了魔法，他又像发射火箭一样把自己发射了出去，然后把自己送到了黑暗峭壁。巫师桑德拉克就住在这峭壁中间。这会儿巫师桑德拉克正坐在那儿，朝他坏笑呢。这个家伙穿着蓝色的袍子，戴着一个蓝色的小圆帽子。他看到迈瑞克来了，很轻蔑地说： 你别想轻易找到那些宠物，迈瑞克。偷他们的时候，我可是花了好大的力气，不过也值了。因为如果你找不到那些宠物的话，那你皇宫魔法师的位置可就归我了。 迈瑞克当然没办法找到桑德拉克把那些宠物藏在了哪里，所以他只好空着手回到了国王的城堡里。 国王看到迈瑞克空手回来了，忍不住火冒三丈，他再次对迈瑞克发出警告： 我说，如果你找不到那些丢失的宠物，就别想再当皇宫的魔法师了。 迈瑞克只好和古仔又回到家里想办法。 迈瑞克对古仔说： 看来我们得去找克拉，让他给我们出出主意。 克拉是一位年纪非常老的智者， 也就是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的人。 他住在一座被魔法层层保护的大山上，那里的山崖非常陡峭。 古仔和迈瑞克爬山爬得气喘吁吁，才终于爬到了山顶。 克拉就坐在山顶的一块平平的石台子上，他看着迈瑞克和古仔，对他们说： 你们爬山就像寻找宠物一样，如果有人偷了所有的宠物，一定会用魔法把它们藏在一个很隐蔽、不容易找到的地方。 就好比我用魔法把你们带到这儿来一样。 迈瑞克和古仔只听到克拉说了这一句话，就回到了皇宫。不过别着急，因为这一句话已经让他们有了一个好主意。 第二天早上，卫兵报告说， 报告魔法师，桑德拉克派来的信使正在门外等着呢。 迈瑞克说，带他进来吧，我这就去告诉国王。 等卫兵离开以后，迈瑞克迅速用魔法把古仔变成了国王的模样，而他自己呢，变成了一只小宠物，长着长毛毛的小狗。 接下来，那位由桑德拉克派来的信使走进了皇宫， 他看到了假的国王和假的宠物。 他告诉这位国王说，只要国王能够赶走迈瑞克，让桑德拉克成为皇宫魔法师，他就会把所有的宠物还回来。这位假国王回答说， 别着急，没准迈瑞克也能找回那些宠物呢，反正现在我这儿还有这个小家伙陪伴，到了晚上，只要他待在迈瑞克的房间里面，就不会被偷走的。 那位信使转身离开了，他刚一出门，迈瑞克和古仔就恢复成了两个魔法师的样子。这天夜里，迈瑞克又把自己变成了白天那只小狗狗，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。 突然之间，他感觉到很不对劲儿，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了，然后一下子他就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房间里了，而是来到了一座矿山上，并且被关进一个笼子里。 迈瑞克看了看四周， 这儿有好多好多的笼子，关着所有被偷走的宠物。 还有，旁边有个床，那个邪恶的魔法师桑德拉克就躺在床上。桑德拉克恶狠狠地对这只新来的宠物说， 就差你了，有了你，国王很快就会让我取代迈瑞克，到时候我马上就会扔掉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，伺候你们实在是太麻烦了，累死我了。 桑德拉可真的是累坏了，他马上就睡着了。 接下来， 迈瑞克就悄悄地把关在笼子里的宠物们都放了出来， 当然还有他自己， 当然也有国王的小宠物。 然后他向大家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接下来，宠物们便像迈瑞克告诉他们的那样，一起哇哇地哭了起来。 这真的是吵死了。桑德拉克睡得迷迷糊糊被吵醒了，他问， 又怎么了？别吵了。 宠物们都假装很伤心的，他们说， 桑德拉克，求求你千万别把我们送回去。 对对对，我们喜欢待在你这里。 他们冲上去抱住了桑德拉克，这么多的宠物一起压在桑德拉克的身上，简直要把他压扁了。桑德拉克很快就被宠物们的吵闹声哭喊声给淹没了。他再也受不了了，他的计划被搞得一团糟。桑德拉克拼命地挣扎着，使尽了所有的力气。 别压着我， 我要被压死了，我得把你们送回去，求求你们快离开这儿吧。 他施了一个又一个的魔法，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，把所有的宠物一个一个的送回了家。 之后他才累得趴在床上继续睡觉。 第二天早上，城堡里的人发现，自己的宠物们都回来了。整个宫殿和城里充满了欢笑声，国王也非常高兴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古仔和迈瑞克再一次把自己变成了国王和那只小狗狗。他们正等在桑德拉克藏身的地方。他们看到桑德拉克从山洞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，浑身直打哆嗦。哎呀，那些宠物们吵得他现在头还疼呢。古仔假扮的国王说， 你好，桑德拉克，我是专门过来给你指派工作的。 啊，桑德拉克立马乐开了花。古仔接着说， 现在我任命你为皇宫里的宠物管理员。 迈瑞克用手指头指向这个邪恶的巫师。桑德拉克惊恐地尖叫一声，然后就用魔法把自己变没了。古仔和迈瑞克变回了原来的样子，回到了古仔的小岛上。迈瑞克笑着说， 哦，这下他真的被这些宠物可是吓坏了，我想以后桑德拉克再也不敢来偷宠物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天气越来越热，妈妈决定今天带呱呱去买一件新衣服。呱呱对妈妈说， 我想买件风衣。 哎呦，不行，咱们呀应该买一件短袖衫，知道吗？风衣那是秋天和冬天穿的。你见人家谁在烈日下还穿风衣呀？ 我说奥特曼，你信吗？ 有个十字路口是呱呱的妈妈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。有一天的黄昏，妈妈开车带着三岁的呱呱回家，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。远远地看去，只见十字路口的几只红绿灯都出了故障，每一个红绿灯的红黄绿灯全都亮起来了，在晚霞的衬托之下特别好看。妈妈赶紧叫呱呱欣赏一下这难得一见的美景。哎，呱呱，你看呀，前面所有的红绿灯每一盏灯都亮了，是吧？特别漂亮，有没有？很漂亮吧？呱呱看过之后回复妈妈说， 哇，好漂亮呀，是谁把它们修好的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